要是我害了你们吗？ 小狐狸， 这不能，这不能的。何书记初到陈庄，不料民心是好是歹也难分。倘若是一言泄露真情话，岂不是搬砖砸脚，惹祸上身？ 决定先发给你们点救济粮，有困难咱们再慢慢解决吧。 何书记，谢谢您了，我们家里还有米呀、啊。 有米？哦，有米也先留下吧，多吃两天啊。大嫂，我去看看有才的病。 何书记，您在这坐一会儿吧，我们屋里太脏了，要不然我把有才搀出来。 别，大嫂，外面风大呀，对病人不好，还是我进去吧。 何书记，您还是在这坐着吧，要不我把地先扫一下。 你家再脏我也不会闲呐，大嫂。 你我虽然不同姓，解放前都是守护人，一根指头两个手，你为何拿我当外人？ 我找你是想谈谈生产情况，顺便看看有才的病。小黄他娘啊，有才的病好点了吗？ 他好一点了。瘸大爷，刚才你 刚才我不是到处在找何书记吗？没想到他到你们家里来了。

为什么忽然间增少家当？秦空心慌，不能犹豫，慌慌刀从剑出也要闯，排除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能把路挡，长眼看花明月我素颜照。 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